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五節，剛才我們講的聯繫匯率呢，就那個答案，我們提供的答案是這樣的，或者我們提供的那個想那個估計是這樣的，現在不攻擊不代表將來不攻擊， 就是 現在為什麼不攻擊呢，就是因為現在還有很多美國公司 在中國啊，美資公司在香港啊， 走不切， 就未走切，未走得切， 未走得切， 還 有很多大陸人他們都是未真的要搭手之尾班車嘛，嗯，就是說等他們走過來美國先啦，錢為什麼不穩呢，是 啊，即是譬如說入得的，就是 一大堆啦，譬如說是百零 億或者一千億，走曬資過來了，咁慢慢要對冧你咯，咁所以大家就唔好聽啲唔聽啲啊，因為呢個係散出嚟，特登係散俾大家，即係等嗰個警覺性嘅。但係長遠嚟講咧，就係、是如果要大家大規模去作一個超限戰嘅話咧，咁聯繫匯率係肯定係一個 target 嚟嘅，一個目標嚟嘅啦。 OK， 係啦。嗱，咁我哋要解釋後邊呢、這個即係點解係一個錯誤嘅標題咧？佢係整咗阿 Boris Johnson 啦。咁咧就大家都記得咧，就喺琴日咧，有段新聞啦，就話咧，英國咧就要將呢個華為啊，佢參加呢個5G 嗰個嘅程度咧，係要完全咧就係變作係零嘅。咁大家聽到就係、是，英國咧就全力支持呢個美國。咁其實件事就唔係咁樣嘅，因為咧呢個 Boris Johnson 啊，約翰遜做呢個決定咧，事實上係俾保守黨入邊嘅資深嘅成員咧係猛烈批評嘅。咁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 Boris Johnson 嗰個期限係講緊2027年之前。 哇！其實就 我唔明白點解，即係聽我睇即係啲朋友即係睇電商嘅時候唔係。即係淨係連標題都睇唔曬咯，因為喺英國嘅報章咧，佢哋都引述咗保守黨內部咧係對 Boris Johnson 喺呢個問題上咧係極度不滿嘅。 竟然係2027之前，咁2027之前其實如果華為係要滲透英國嘅資料庫嗰啲 database 嘅話，佢已經係可以做到嘅。 唔止呢樣嘢嘅，佢嗱華為當其時咧，佢明知譬如喺英國咧，佢哋都一定會逐步要。即係將嗰個華為參與呢個5G或者甚至個呢個流動電話市場要削弱噶嘛？但係華為係搏一樣咩嘢咧？華為係其實係要求緊佢哋延遲幾年，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希望等到下一屆嘅英國嘅首相選舉之後換人。嗱，其實呢個你係睇到成個而家中國個部署係咩嚟嘅？ 中印度公司式部署。 個部署係。嗱，而家呢班咧個個都喐我哋啦，咁冇計啦，係嘛？我哋又唔可以跪低，或者我哋唔可以褪嘅。 咁我哋唯一一樣嘢就係買時間 ，buy time。希望講緊，如果譬如喺美國嘅就呢個拜登佢上台。如果喺呢個英國嘅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呢個一個首相上台，去到嘅嗰個時候，再用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件事可以補救到。咁但喺英國嚟講咧，其實有一啲極即係一啲親即係對華有極。即係一個極懷，即係極懷極度懷疑嗰啲咧，佢就希望你盡快做，唔好等，即刻佢。但係個兩難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喺英國嚟講咧，佢要拆，因為原本呢嚿嘢已經係即係擺咗好多，即係已經滲透咗好深嘅地步。你而家要佢拆咧，啲公司冇錢拆， 同埋 唔夠錢拆啊， 同埋佢有冇能力去取代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華為啲嘢平啊。咁點解話嗰啲嘢平咧？因為佢其實國家資本嚟嘅 ，subsidize。咁我就話，依家就係被啊呢一啲國企咧，就係俾唔單止美國嘅政治人物啦，更加喺外交界上面有一個即係 SND's company chartered chartered company model， 我哋叫佢係就係東印度公司模式，就係啊用國家嘅力量。去特許呢一啲企業向外擴張，真係就係為一個國家為謀取國際啊、國際市場上面嘅利益啦。係 啊， 係啊。咁以前東印度公司的而且確係有做呢一樣嘢，咁而且佢哋當時係有埋軍隊添。 係啊，有埋軍隊嘅，你冇軍隊做唔到呢樣嘢噶嘛。 係啊。 好啦，嗱，阿朱玲講個夠具體嗰、那個現象係咩咧？譬如點解啲貨咁，點解啲電話咁平咧？又咁靚啦，又咁做得唔好啦，其實佢係蝕錢做嘅， 絕對係。同埋就話啊，有好多嘅知識啦，偷翻嚟。 哦，呢、這個唔使細聲講，你好明顯啫。喺行內大家都 知嘅， 大家知呢件事啦。 即係蘋果被竊取有幾多機密咧？其實大家都知道 ，Microsoft 俾人偷咗幾多機密咧？大家都知 道。但係知點解佢哋唔嘈呢？因為係可以換翻喺中國個市場嘅地位嘛。嗱，好簡單，譬如話 Microsoft、Apple 點解咁親華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喺中國入邊，佢的而且確佢哋攞到好大嘅利益嘅度，甚至係嗰個可能呢個總裁個人嘅利益。即係呢啲而家你冇得查嘅，但係你同佢蛛絲馬跡，你睇到佢嗰個行為本身，你可以想象咧，點解 Apple 一路唔想，譬如話即係大幅度將佢哋嗰個生產線搬去印度咧？咁其中一部分當然佢都係講啦，話哦你印度冇咁嘅條件啦，或者冇呢啲嘢啦。咁但係你可以一個懷疑就係話，哦可能佢哋 personally 佢哋自己個人收到好多利益咧。 又或者佢哋啲基金啊， 係啊，好多嘢，好多呢啲嘢喺後邊噶嘛，係嘛 ？stock 嗰啲嘢都係㗎，呢啲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就係美國嘅呢個盟友咧，就係真係咧聯合起嚟就同呢個中國對抗咧。我唔敢講話全部唔啱，但係喺個別嘅問題一定係有偏差嘅。 係啊， 譬如喺華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大家都好猶豫，係嘛？咁至於你話其他經濟問題。咁當然有，即係呢啲五眼聯盟嘅政府入邊都有人收咗錢啦。咁其中一個好明顯係加拿大嘅政府入邊啦。嚇，加拿大係冇話唔收嘅，因為如果加拿大唔收呢啲即係錢嘅話咧，加拿大嘅經濟就會差嚇。我哋講緊呢啲， 澳洲本身都係啊， 澳洲本身都係啦，澳洲直情有議員拉咗添啦，係嘛嚇？OK， 真 係。咁其他譬如紐西蘭嗰啲就即係太遠啦，咁係純粹因為嗰、那個。即係友情嘅原因先要落踏嘅啫，否則佢同中國都唔係太拉更嘅嚇。咁就算有滲透，都唔係影響，即係唔係話令到佢國家產生一個好強嘅反華嘅情緒。所以呢個聯盟咧，實際上係考驗緊 Donald Trump 嗰個手腕嘅。譬如話佢可以動員到幾多嘅盟友走去支持佢喺國際上？呢啲係講唔係純粹利益，係純粹話你自己本身嗰個所謂嗰個公信力啦，或者你嗰個道德力量啦咁。即係而家實際上呢個好明顯，佢唔及得第二次大戰嗰陣時咁強，甚至唔及得六十年代嗰陣時咁強。因為嗰陣時候有一個所謂共產主義同埋呢個資本主義兩個陣營之間嗰個鬥爭，而家大家係感覺唔到呢樣嘢，大家感覺唔到中國對於呢個世界秩序嗰個威脅喺邊度。但我唔係話冇喎，我成日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俾中國呢、這個即係咁嘅監控社會嘅 model， 佢行得掂嘅話咧，好多國家係會 follow， 而且佢可以輸出呢樣嘢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講嚟講去咧，唔能夠從一個話 政治道德的原理去否定這件事，而是純粹從一個即講緊係一啲功能性嘅利益嘅問題。舉個例啦，譬如話佢應該就呢件武漢肺炎呢個咁嘅隱瞞嘅事件要賠償啦，或者佢嗰個經濟力量太強會威脅到其他軍事力量。但我講嗰係一個道德嘅問題，就是人類社會行落嘅時候，我哋應該行邊一個 model 嘅社會？係一個開放型嘅社會，俾大家有機會去講嘢、去批評嘅政府嘅社會啊。等於我哋香港以前嗰、那個。但是還是我們現在香港逐漸走下去這個情況，就是我們會出現很多言論上面的限制，會很多這個惡法的威脅，有警報，甚至走下來的就是一個監控的社會， 是、啊、 你做什麼都會事先會讓政府知道。如果你即去容許這件事發生的話，它會繼續擴散的，它會跟著會擴散 去到一些即原本是民主的社會的。所以大家到現在都未看清楚那個危險性在哪裡， 個意識形態上面的鬥爭、 就是、意識形態上都是很薄弱的。現在是純粹說的，就是、哦、哪個國家強一點，哪個國家弱一點，我們就會怎樣威脅，或者個國際秩序。其實個問題、那個重心不在這裡， 個重心就是在一個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間的爭奪。 是的，好了，那最後那個就是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在這件事上面那個反應是怎樣，或者中國現在的狀態是怎樣。那中國的反應呢也跟我們剛才說的原理一樣，就是現在它要確保個經濟、金融和糧食要能夠有一個很安全和很穩定的供應。咁其中一個疑問就係石油，咁於是乎咧，大家又睇到一樣嘢，就係咧，佢喺最近咧同伊朗簽咗個協議，係咪好似賣油係咪？ 係啊，賣油咯，同埋啊，好似同俄斯都簽緊。 俄斯嗰個簽咗添啦， 嚇，再傾噶啦， 再傾啊嘛，係 啊， 就係佢要保障到佢嗰、那個油嗰、那個嗰、那個供應係即係存在。 所以$100嘅俄羅斯油佢都肯買。 咁俄羅斯就唔會同你客氣啊！俄羅斯如果話$100一桶 強收，我$100你， 佢唔會收人民幣噶嘛，佢一定收翻美金噶嘛。 Exactly。 係啦，嗱，咁伊朗嗰度我就唔知啦。伊朗嗰度咧，佢可能係收人民幣都唔定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唔理佢啦。咁成件事大家睇到表面就是、哦，佢同伊朗 friend 就咁簡單。咁話俾你唔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世界局勢係咁樣嘅，就係、是、你同邊個 friend， 咁跟住第二個同哥係敵人咧。他就有一個 choice。 那我講的是什麼呢，就是伊朗的死敵是誰呢，除了美國之外，以色列、 沙特、 沙特阿拉伯也都、yeah. 都是啦，也都是啦、yeah. 但是你以色列呢，其實你要看到一件事，就是他在這個國安法的問題上面他沒有表態。那我不是說他講的他真的沒有任何的一些立場，他有但他不會公開，因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不是、就是、香港問題，而是香港的問題或者其他問題對他自己的生存有什麼意義。但是如果你中國跟伊朗那麼 friend 的話，那以色列就會問一個問題了，那將來我要動伊朗的時候，那你是不是幫手先，即是你聽到就是以色列是一個幾百萬的國家來的，即是跟香港一樣的，人口還少過香港，惡得什麼出樣的，那你就不要看輕這件事。因為如果以色列加上猶太人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一個 world power 來的， world power 來的。我經常有一個看法，就是很另類的，就是說 Donald Trump 這類，即是譬如美國總統年年都任，其實很重要，就是看即美國猶太人他們怎麼看風向，就不是純粹他們投票的問題，而是他們會用他們的力量，特別是他們遊說的力量或者宣傳的力量，去影響到這個咁嘅即係選舉。咁呢個例子喺邊度？以前睇到咧，就係呢個卡達政府同埋列根政府嗰個年代睇到啊。咁、那個具體講，我咧可能將來有機會我再講講就係點樣啦。咁所以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中國要 make sure， 即係佢同伊朗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甚至可能一個軍，甚至可能嘅軍事同即係一個軍事嘅關係嘅話咧，咁以色列係一定會有一啲嘅反應喺度。咁第二個問題咩？第二個問題就好有趣啦，即係究竟而家中國嗰個財政狀況係點樣咧？咁大家睇到啦，中國而家係即係水災嗰個情況好嚴重啊嘛。咁糧食本身就一定係到下半年就一定好大嘅 壓力㗎啦。咁所以咧就糧食係會遲啲大幅度漲價嘅。咁事實上我諗而家咧漲緊嘅啦。 所以大家咪買定咯， 買定冇用啊！大佬，你買定啲米，你可以等得幾耐嘅啫。但係可以買期貨嘅。 講翻先啦，其實年頭嗰陣時，越南同埋泰國都係相對啊，相即係前後咁樣，對於啲大米出口咧，做咗一個啊政策上嘅限制調整嘅啦。咁所以下半年首先會漲價，一定會係米啦。其實。我想其實上個月都已經很明顯見到咧，啲米貴了 貴了啊！ 係啊，所以就下半年咧，咁依家大陸有水災啦，咁唔好唔記得，原來其實水災都係會浸咗好多農田嘅，佢會唔會欠收呢亦都係大家都知道會。咁加上有武漢肺炎對全世界啊嘅生產力量帶嚟嘅阻礙，咁下半年糧食供應嗰度都係大家需要密切留意噶啦。 第三樣是什麼呢？第三樣如果你有看新聞、搶新聞的話，你會發覺就是在中國一些小銀行出現了擠提情況。這個就即是沒有雷光那麼遠，大家就不是什麼，但是一件事在隔離埠發生的呢，即是大家可以做個參考啦。就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這幾天，就有一個在 WhatsApp 裡面，即是大家去 share 的一段這樣的東西，就是某某的這個澳門的賭業公司，你都有看啊，就支即係佢哋支持這個香港的 獨立運動啊嘛， 佢講個暴徒啫，好似話，我唔記得， 佢話支持港獨暴徒， 哦，港獨暴徒係啦 ，OK， 係 啦， 咁咧就同埋咧就啲錢咧資金就流轉出現咗問題啦。咁啊，搞到咧就係嗰個公司嗰個企業嘅負責人咧，要走出嚟咧拍一段片去澄清咁樣。嗱，咁呢個問題咧有兩個 point 係好肯定嘅。第一樣嘢就係關公司或者呢個收尾傳呢個香港嘅富豪，佢資助嗰個港獨暴徒咧，呢一定 冇證據嘅喎。 唔係冇嘢，係實一定唔係啊，係冇可能嘅。OK。冇可能嘅原因就係因為如果做呢樣嘢，佢真係一定人間蒸發，即係佢亦都唔夠膽做啦，亦都唔想咁做啦。OK， 但係佢打嘴炮，無啦啦安個罪名俾你。 係咁，但係點解會安個罪名俾佢咧？咁呢個涉及就係呢，譬如呢公司本即係嗰個性質係咩嚟嘅？咁當然佢係博彩公司啦，但係佢另外一個 function 係咩咧？佢另外一個 function 係銀行嚟嘅。 係啊， 將銀行意思就係點樣咧？嗱，譬如話我喺你嗰度開個户口，咁我未必走去即係話去嗰個賭場嗰度噶嘛。可能就是我擺啲錢喺度，咁你就 in return， 可能你俾港人俾翻嗰一年幾翻兩三個 percent 息喎。咁如果你嗰筆錢好大嘅話咧，咁呢個收息本身就即係會 幾有利潤嘅。 但係個竅門喺邊度咧？個竅門嗰筆錢未必係你喎。你明唔明嘅意思咧？ 明啊。 嗰筆錢可能係公家。 用公款， 公家筆錢即係喺嗰度咧，就跟住收翻息啊！嗱，我唔係講緊嗰個企業本身啊，即係我係講緊一個 呢一個行業佢嗰個 nature， 一個想像嘅 scenario 就係、是即係類似一個銀行咁啊，但係嗰筆錢咧就唔係你嘅，咁但係你可以有權咧就攞咗嗰筆錢出嚟，就擺喺個户口度，咁嗰筆錢咧就到某個時候佢拎翻去啦，咁但係嗰個息咧就你自己收翻啫嘛，啊，咁如果呢樣嘢係大規模發生嘅話咧，咁呢個收息嘅人咧都幾黃味嘅。好啦，咁最近點解會即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啲錢要贖回，點解啲錢要攞翻現金走咧？咁樣咁同我哋頭先講緊嗰個小型銀行擠提嘅情況，可能有啲關係。 銀金短缺其實都唔係話新嘅新聞嚟㗎。即係點解無啦啦喺香港嘅大陸專才都要收翻45% 嘅税咧？係大陸税 on top of 香港嘅税喎。咁其實可以睇得到一個事實，就係話，首先北京係非常需要錢。係啦。咁第二有啲銀行家已經講到明話會離開香港㗎啦。但係佢哋離開香港，唔通話翻大陸咩？ 咁佢都要揾路走㗎嘛。 如果佢哋已經係做到銀行家呢個職位，有能力在香港立足，他們已經有港紙戶口的話，那對於他們來說要將錢匯出去國外的話是非常容易，所以接下來的走資潮 這些可以說是大陸 expat 的參與都是不少的、 是啊，咁所以即係佢有關當局就即係如果你係需要顧及呢個國家安全嘅話，就應該留意呢班人，而唔係留意香港人。 哦，呢個係一定會嘅啦。 呢個係我哋對而家監聽緊我哋嘅節目嘅人嘅一個忠告。OK， 呢個係一定會國家安全。啊，林鄭娥講到明啊，我哋立法冇講金融安全， 係 唔需要講金融安全啦。佢只要有一個執法機構可以查到數，佢用其他商業罪行嘅條例去控告呢個人咪得咯， 係啊， 使乜話特登用國家安全法去控告呢個人？ 係啊，嗱，所以頭先嗰段即係咁嘅謠言咧，即係我哋做新聞有咁嘅態度啦。謠言梗係止於智者啦，但係智者又會更加問啊，個謠言點解會出現咧？即係呢樣嘢係錯嘅嚇，但係錯得嚟點解又會大家走去 circle 你啊？大嘅令到有啲人信啊，咁即係去散播呢個謠言。有系統地去散播呢個謠言嘅人，佢想做啲咩嘢咧？ 咁樣邊個有呢一個資訊嘅壟斷性？資訊載體壟斷性，其實如果喺中國嘅話，就係中國政府本身啦。 係啊。 咁點解有啲公司係突然之間被港獨咧？其實真係明顯不過啦。 嗯。 大家喺度咬手關 negotiate 啫。 係啊。 咁之後有幾多少公司會再被港獨呢？其實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嘅。係啊，咁而且聞説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被 連劉聯紅都被港獨喎，依家。 哎呀，你唔好爆我名出嚟啦、 哦！人人都知， 人人都知啊嘛，人人都知嘅又唔使講啦。係 啊， 咁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我聞説就幾慘烈嘅，嚇、啊，即係係動用到呢啲相當之甚至話啲家人啊出現呢啲即係被請去飲咖啡啊，被請去飲茶嘅一個嘅咁嘅情況咯。 係啊， 咁但係呢個狀況咧，同咩有關咧？就應該同中國本身嗰個金融嘅 穩健 性有關係嘅。咁我哋去講呢段新聞就唔係純粹話啊，佢唔係絕對唔係因為佢 juicy。是因為你看到呢段新聞之後咧，如果你作一定的聯想咧，你要看翻一個大的圖像出嚟，就是究竟而家中國經濟佢發生緊咩問題，係咪？咁、我哋所即係佢講呢段新聞就係想大家嘅關注點就唔係間公司，唔係話邊個城中富豪佢如何如何，而喺呢件事我哋睇到即係個成個大經濟趨勢係點樣咯嚇。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